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六集。 其实程前第一次见他大师兄本人的时候是惊为天人的，那人模样尚且青涩，骚气却已绝顶，只见他一身雪白的缎子袍，上面绣着谁也看不见的暗纹，只有活动间光影变动才显出一点流光溢彩的端倪。他活似没骨头似的往雕花椅子背上一靠，眼皮半垂着，一手撑着下巴，散开的发如泼墨。严征明听见声音，爱搭不理的一条眼皮，眼角如淡墨横扫，长而带翘，无端扫出一片娇金的阴柔气。他见了师父，没有一点要站起来的意思，屁股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上，慢吞吞地开了口：“ 师父，你出门一趟，又捡了两只什么玩意回来？” 他仿佛是长得比别人晚一些，声音里少年人的味道没来得及褪尽，加上掺杂着些许撒娇的口气，听起来更加安能辨我是雌雄。偏偏他娘的理直气壮，这样不男不女，看起来居然也没什么违和。掌门他老人家陪着笑脸，磨蹭着手：“ 哈哈哈哈，这是你三师弟程前，这是你四师弟韩渊，都还小，不懂事。往后你作为大师兄，要多帮师父提点提点他们，啊。” 严征明听了韩渊的名字，长眉一跳，脸皮似乎也抽搐了一下。他半睁开眼，纡尊降贵的瞥了他新鲜出炉的四师弟一眼，随即飞快地转开目光，仿佛目光遭到了玷污。 韩渊，哼，果然是人如其名，长得有点冤枉。 韩渊的脸已经白得发青，严征明将他丢在一边，又转向程前：“ 那个小孩，过来，我看看。” 严征明态度轻慢，召唤程前的手势分明是在叫狗。他的所作所为成功地让程前一瞬间就从惊艳中清醒过来。程前因为从小没人待见，心里是十分自卑的，久而久之，这股自卑就沉在了骨子里，化成了满腔激烈到近乎偏执的自尊，一个眼神都能让他敏感起来。别说这招猫逗狗的手势，程前仿佛寒冬腊月里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将他的五官也冻成了冰。他结冰的脸上面无表情，上前一步，避开严征明的手，公事公办的作揖见礼：“ 大师兄。” 严征明探头看了他一眼，随着他这么微微一探身，一股仿佛悠然暗生的兰花香笼罩在了程前身边。 也不知他这身破衣服熏过了多少道香，够驱虫的了。 这位少爷大师兄想必不大会看人脸色，反正他完全没有留意到程前快要压不住的怒意。他甚至悠哉悠哉地将程前从头到尾扫了一遍，像马似的。过后大约是觉得还算入眼，严征明漫不经心地点了个头，全然不顾别人反应地给了他初见的师弟一句真挚的寄语：“ 嗯，还行，以后可别长残了。” 说完，为了表现出大师兄应有的随和，少爷勉为其难地将手掌从程前头顶一寸的地方掠过，假装自己摸了他的头：“ 那个含冤的和带屈的我都见完了，师父你一起领走吧。小玉儿，给他们俩一人抓把松子糖吃。” 暮春真人的老脸微微抽搐了一下，他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领进来给他这不孝徒弟看的不是俩师弟， 而是大老远给他弄来的两个通房大丫头，还是姿色不甚喜人的大丫头。松子堂不是一般的松子堂，它们盛在精致的小香包里，颗颗饱满，外面还凝着一层晶莹剔透的糖霜，混杂着一股说不出的花香，香得沁人心脾。像这样精致的吃食，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是没见过的，可程潜却毫不留恋，一出门就转手将香包与松子堂一股脑的塞给了韩渊。 师弟，这东西还是给你吃吧。 他的大方让韩渊当场愣了愣，韩渊心情复杂地接过了香包，难得有点不好意思。小叫花长得这么大，从来都得争抢才能得食，大家出来混都是为了活命，个个活得仿似野狗，谁有精力顾念别人呢？韩渊胸口一热，感动的同时，他心里生出了一个天大的误会。 看来我这新任的小师兄并不是软弱可欺，是真的不计较，待我也好。 沐春真人却没那么好糊弄，他清楚地看见程潜嫌弃地拍了拍自己的手，仿佛手上沾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立刻就明白这小子让堂可绝不是出于什么谦让的好品质，纯粹是懒得给他那妖魔鬼怪的大师兄面子。沐春真人有些感慨， 这小王八蛋心太硬，将来不成大器必成大祸。 就这样，小王八蛋程潜正式入了扶摇派。他在自己的清安居住了第一宿，一觉睡到第二天寅时三刻，黑天无梦，没有认床，也没有想家。第二天清早，雪清给程潜换上了长袍，梳了个发髻，打扮得人模狗样。 雪清哥，我还不到年纪，也要束发加冠吗？ 是啊，三师叔，你已经入了仙门，不算是俗世孩童了。 家禽门派与野鸡门派最大的区别就是，野鸡门派纯粹是瞎胡闹，家禽门派虽然渊源不详，表面上看却是有些实在家底的。首先就是符咒，传说中千金难得的仙人符咒在这里几乎到处都是，连树木石头之类上都刻满了。雪清指着一棵树根上的符咒对程潜说道， 三师叔啊，倘若是在山上迷了路，只要问这些石头和树就是了。 雪清说着上前一步做了示范，对着大树树根道， 请去不知堂。啊，不知堂啊是掌门住处，师叔刚刚入门，今天要到掌门那受戒。 程潜没顾上回答，他惊异地看着面前发出一层浅浅荧光的树根，此时天还没大亮，那光小小的，一团一团，银白如月色，照得山林间平白生出几分仙气来，附在其他一些石头与树上，在林间蜿蜒成了一条清晰简明的小路。这虽然并不是程潜见过的第一个仙气，却是程潜见过的第一个有用的仙气。雪清察言观色，功夫一流，知道这孩子脸酸又矫情得很，因此见他惊愕也没有点破，只等他自己看过来时才不动声色地提点。 三师叔请这边来，跟着光走。 走在荧光铺就的路上，程潜才有了自己正在变成另一种人，即将过另一种生活的感觉。 雪清哥，这些都是谁做的？ 雪清纠正不过来程潜的称呼，干脆也就随他去了。 是掌门。 程潜吃了一惊，有点难以相信，以致不久以前他的掌门师父在程潜心目中都还只是有点可爱的长脖子野鸡，不中看也不中用。 莫非师父不是个骗子？莫非他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本领？他 也可以像传说中那样所向披靡，呼风唤雨吗？ 程前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憧憬想象了一下，却发现自己依然难以酝酿起对师父真正的敬畏。雪清带着程前沿着发光的小路来到了木春真人的不知堂。不知堂其实就是个小茅屋，没有什么仙气，也没有匾额。院门口挂着一块巴掌大的木牌子，上面粗糙地刻着一个兽头。程前看着那兽头有点眼熟，但一时想不起来那是什么东西。兽头旁还有一行小字，写着一问三不知。茅草屋让程前一瞬间还以为自己回到了乡下的家里，这里朴素的过了头，近乎是一无所有。屋门口有个零零丁丁的小院，院中间摆着一个三条腿的小木桌，另一边本该有腿的地方瘸了一脚，垫在一块石头上。木头桌面上布满裂缝，而木春真人正襟危坐在小桌后面，正出神地盯着桌上的一个小托盘看。托盘是粗制滥造的粗陶器，手艺很潮，造型方不方圆不圆，连底都没磨平。上面散落着几个生了锈的旧铜钱。两相交映，莫名地生出了一丝古旧的阴森来。程前的脚步不由自主地一顿，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盯着铜钱的师父身上有种厚重的凛然。 掌门今日卦象中窥见了什么天命？ 掌门闻言肃穆地收起铜钱，双手拢回袖中。 天道有命，今日膳食里要多加一道小鸡炖蘑菇。 他说这话的时候胡子微翘，小眼珠左右转了几下，鼻尖微微耸动，流露出了货真价实的向往。程前一见他神色就觉得眼熟，而后默地将前因后果联系起来，一瞬间福至心灵地想起来了。 原来不知堂门口那木牌上的兽头是只黄鼠狼。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